第七集。 把任务逐次交代下去，孟昭开车又去了一趟文昭高中。 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市局刑警大队。对，我想要一下当年周衍的成绩单，还有他班级毕业合照。是的，是的，能麻烦你们帮我传真一下吗？ 对不起，没有警方开具的介绍信和证明文件，我们没办法给您传真。 大概是因为文昭高中是本市最负盛名的私立高中，对于警方的问题和要求，校方的配合度并不算太高。孟昭本来也打算今天去赵云华的舅的家里跑一趟，于是就顺便跑了一趟文昭高中。上班早高峰还没结束，路上车流拥挤，主路太堵，孟昭又抄了小路。文昭区是明潭市的老城区，虽然相比市区此处略显偏远了一点，但是因为明潭市的著名景点都集中在这片区域，又赶上近几年政府在旅游业重点发力，于是文昭区吃到了不少政策红利，经济发展不亚于市里那几个区。路上车不多，但是因为这条小路有些窄，前面几辆车又开得慢慢悠悠，孟昭便只能把车速降下来。一边开着车，他一边观察着附近的路况。这是孟昭的职业病之一，一遇路口就开始琢磨，万一遇上通缉犯，绕到哪个路口去堵，会快速形成死角。遇到红绿灯路口，前面停了长长的一排车，孟昭停下车子，耐着性子等着这个长达一分半钟的红灯。还剩下30秒的时候，孟昭忽然瞥见一辆车停在路对面的疗养院的门口，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。孟昭一眼就认出了陆时琛，真是巧了，自己今天来文昭区，陆时琛也恰好过来。他想起陆时琛昨天晚上问的那句什么时候见面，居然这么快就见面了。 不过这大清早的，陆时琛不工作到护理院做什么？旁边的那个女孩是上次出现在陆时琛家里的那个吗？如果是一起到疗养院看长辈的话，那这关系还真是够暧昧的，就这还说不是女朋友，渣男，妥妥的渣男。 红灯变了绿灯，前方的车队开始缓慢行驶，孟昭脚下松了刹车，他打算不跟渣男打招呼，还是干正事儿比较重要。他踩着油门赶在绿灯的最后一秒过了马路。 大夫，真的特别感谢你，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。 这个事儿经常发生，家属能理解就好。 是是， 好了，快坐下吧。 请问您怎么称呼？ 我姓周。 周先生，您说一下家里老人的情况，我帮您做一下推荐。 陆时琛走在疗养院内部的长廊上，停在窗边观察着这座疗养院的构造。这是本市最豪华的一家疗养院，院内亭台楼阁修筑的颇有几分古色古香的气韵，有几个老人正在对面的长廊上缓慢地散着步。相比高中那会儿，这里后来又扩建过，结构和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旁边的客户经理见陆时琛不说话，又问了一遍： 周先生， 你去忙吧，我自己看看就好。 这怎么行呢？服务客户是我们的职责，您可不能让我失职啊。 那就继续往前走吧。 陆时琛没有再坚持，他跟着客户经理的指引继续朝长廊的那头走过去。 我们这里的医生都是从三甲医院挖过来的，经验非常丰富，一旦老人出现什么紧急情况，会在第一时间给予救治。去年全院上下都装了新风系统，来，您来这房间里感受一下， 温度非常适宜。再过两个月啊，就要夏天了，这套系统就算开冷风也不会让客人觉得有丝毫不适。 抱歉，能不能借用一下这里的卫生间？ 哦，可以可以。 客户经理走到门口，朝不远处指引道， 公共卫生间就在走廊的尽头，来，我带您过去吧。 让他自己去吧，您接着给我介绍介绍。 一直在旁边没出声的乔玉这时开了口，他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， 一会儿看完了我还有事儿呢，反正也是给我奶奶看的房间，我男朋友只是抽时间过来陪我而已啦。 乔玉说着，陆时琛已经走远了。 乔小姐，您男朋友真是一表人才啊。 见乔玉话里话外秀了一番恩爱，客户经理也很有眼色地奉承道， 跟电影明星一样。 电影明星哪有我男朋友帅啊。我们接着看吧，我觉得一楼太矮了，高层还有房间吗？视野还是挺重要的，这视野好了心情也会好嘛，心情好了老人才会长寿嘛，你说是不是？ 乔玉反客为主，他把客户经理拉到电梯前，与此同时陆时琛拐进了消防楼梯口。消防楼梯内空无一人，陆时琛快步走下楼梯，一直走出了老年公寓的大楼，然后他看了看周围，见没有人注意自己，就抬步朝护理院精心打理的那片花园走过去了。上到六层，乔玉缠着客户经理，让客户经理带着自己把所有的房间都逛了一遍。十几分钟之后，六楼的房间都已经逛完了，乔玉在客户经理的陪同之下走到了走廊上，他朝外看了一眼，陆时琛已经从花园的方向回来了。客户经理被乔玉缠得晕晕乎乎，这才想起一直没有出现的陆时琛。 乔小姐，您男朋友呢？ 哎，对了，我男朋友呢？ 乔玉也装作刚想起来。 哎呀，刚刚看得太开心了，把我男朋友都给忘了，他估计没找到我们吧。 就在这时，乔玉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了，他对着客户经理笑了笑说， 这不打电话过来了啊，我们在六楼呢。哎呀，对不起啊亲爱的，我错了。那我这下就去找你。 乔玉挂了手机，拉过客户经理。 哎呀，你看，完了，我男朋友都生气了，咱们赶紧下去吧。 下了楼，陆时琛等在大厅里，乔玉匆匆忙忙地走过去，一叠声地说， 哎呀，怪我，我的错。 客户经理落在后头，看见比乔玉高出一个头的男人，眉宇间似乎坠着些不耐烦，看来确实是等得有些烦躁了。客户经理意识到自己犯了错，走过去连声道歉。 哎呦，实在不好意思周先生，是我的疏忽。 乔玉主动替他开脱说， 哎，跟你没关系啦，主要还是我的错。对了，玉经理，我觉得你们这里的条件还是不错的，我挺满意的，您的名片给我一张吧，回头考虑好了我再联系你。 要不带周先生再逛逛？ 哦，我还有事，算了。 面对着陆时琛有些不配合的态度，客户经理一时有些语塞，看着陆时琛不由分说的转身走了，他只好陪着笑把两个人送出大厅，目送他们离开。走远了，乔玉才低声问， 怎么样，找到你想找的东西没？ 算是吧。 你到底要找什么呀？我帮了你，你总要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吧。 陆时琛没说话，看样子并没有打算回答。 什么呀，神神秘秘的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